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0集。神秘染爷再度拒绝橄榄枝。程木过来是要替秦染解决掉这件事的。一开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没有多想，经过好多一说，他也开始对比两人。来这儿的路上都在想好对说的那件事，自然他心里想的远远不止这些。京城的水比云城要深很多，程木开始想到京城秦染会惹多少麻烦。风楼兰的反应显然不在程木的意料之中。 道歉。 程木的喉咙滚了滚，风楼兰能成为总裁，目光自然独到。程木跟郝队很明显不是本地人，自然也不是什么普通人。一来二去，他把对方划到了秦染这一边。 这都是误会，早上我跟秦小姐已经解释清楚了。 风楼兰笑了笑，旁边的郝队神色动了动，极其小声地嘀咕道： 这怎么可能？ 打扰了。 程木回过神来，朝风楼兰点点头。见郝队还愣在原地，程木直接把郝队拽走。到了电梯里，郝队才愕然地回过神来，他抹了一把脸看着程木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尴尬。 他是怎么认识风楼兰的？ 谁他妈知道秦染竟然早上就把事情给解决了。程木没说话，他也不知道。 谁啊？ 病房内，钱景玉玩着手机，头也没抬的开口。风楼兰若有所思。 那位秦小姐的人。 一提到秦染，钱景玉牙疼，有什么比惹到一个比自己厉害、比自己背景大的人还要绝望的呢？ 那秦宇明明说过秦染没啥背景的。我就想来个英雄救美，谁知道他连我都打了。 风楼兰站在床边，从烟盒中摸出一根烟来，一脸嘲讽地看着他。 那秦宇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也让你长长记性。 钱景玉有些郁闷，然后给风楼兰递了一个眼神。 我爸来了。 风楼兰极其熟练地把烟掐灭，随手扔到垃圾桶，然后转头指着病床上的儿子告状： 钱景玉他抽烟。 钱队瞥了眼钱景玉： 22岁的人了，没个正形，你什么时候跟秦小姐学学，净给我惹事。明天麻溜点回京城。 钱景玉十分疲惫地拿被子蒙住头。 啊，知道了。 小医室，中午12:30，秦染还没有醒。陆兆颖在外面给一个因为打球腿崴了的男生拿药，程俊在里面研究一套银针。程木刚好从恩玉酒店带了饭回来。程俊侧头看了眼秦染的方向，秦染还在睡觉，黑色的毛毯遮住了下巴。他之前拉了窗帘，这间屋子只有玻璃门透了些光，有些暗，但还是能看到秦染覆盖下来的睫毛在眼底投下一层浅浅的阴影。他睡起来的时候总算是乖了些，只是眉皱着，肤色莹白，唇色有些淡。陈俊站起来蹲在沙发边，两根手指轻轻扯了下毛毯。 秦染。 他轻声开口。 起来了。 刻意压低的声音带着一如既往的懒，如同清风拂过湖面，只起了一层轻微的涟漪，几分不自知的温顺。秦染的睡眠质量一直不太好，就算是睡着了也在无限做梦，梦里都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充斥着暴力的鲜血横尸遍野。恍恍惚惚的时候，耳边似乎有一道声音响起，刻意压低的嗓音回响在耳边，与梦境相撞交汇， 梦境瞬间成为一块被击碎的镜子。秦冉模模糊糊地睁开眼，面对的是一张有些放大的脸，认出来那是程俊。秦冉坐起来咳了咳，几点了？因为刚醒，他的声音有些哑。程俊低头把手机递给他看， 12:30，去洗个脸吃饭。 啊、哦、啊！秦冉打了个哈欠，慢吞吞地把毛毯拿起来，还想叠起来，不过被程俊拿走了。程俊直接把毯子扔到一边，朝他抬抬下巴。 先去洗脸。 等秦冉洗个脸出来，程木已经摆好饭菜了。他懒洋洋地伸手要拉开椅子，却没想到有人更快他一步。程木不仅帮他拉开了椅子，还帮他倒了一杯茶，声音嗡嗡的。 秦小姐，你的茶。 上午来校医室的时候，秦冉很明显地感觉到程木态度的变化，不过他对此也不感兴趣，就是没想到一觉睡起来，程木又变回来了。秦冉看了他一眼，看得程木脸都红了。秦冉笑了笑，收回目光。他坐到椅子上，手支着下巴，拖着尾音，不紧不慢地道着谢。谢谢。秦冉吃完饭就回酒班上课了。等他走之后，程俊才抬头看了眼程木，气定神闲地开口。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 程木垂手站着，闻言沉默了一下。 我去的时候，秦小姐已经和风总协商完了。 他原原本本地把事情陈述了一遍，说完抿了抿唇。一开始来云城，他对秦冉确实有偏见，但秦冉那次救了他之后，他偏见少了很多。人总是活在对比中，他总是不经意地拿他女神跟秦冉对比，对比后总能找出秦冉的不足之处。可现在摘出自己从旁观角度来看，程木发现秦冉好像很迷，表面上普普通通一高中生，却认识前队，认识风楼兰。今天若不是好队在其中插手，他可能还想不到这么多。陈俊听完只嗯了一声，却并没有多奇怪。 我知道了，你明天不用来这里了，去跟着好队查案子。 程木脸色一变，却不敢说什么。陆兆莹脚蹬着桌子，椅子往后滑了滑，看到程木耷拉着脑袋往外走，不由侧了侧身，问道：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 程俊眯着眼微微思索着，没有理他。陆兆莹没有等到程俊回答，余光就看到一个短发小姑娘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进来，她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秦冉的朋友潘明月。 生病了？ 陆兆颖偏过头，她放下腿坐直身体。潘明月低着头，从陆兆颖那个方向只能看到苍白的下颌。她轻声回答： 我买药。 药？ 陆兆颖拿着笔在手中转着，笑道： 什么药？ 潘明月沉默了一下，顿了好半晌才开口： 阿力派唑。冉冉说你们这有。 陆兆莹手中转着的笔一停。阿力派唑，抗精神病药。潘明月垂在两边的手紧了紧。这个时候靠在一边跟程木说话的程俊抬了抬眼眸，十分自然地走到药柜边，语气平静： 要几盒？ 两盒。 潘明月低头： 签名。 陈俊从里边拿出两盒药扔到桌子上，语气稀松平常的，像是在问你吃饭了没有。潘明月抿抿唇，低头签好了自己的名字。拿好药转身要走的时候，陆兆颖才听到他一声很浅的谢谢。下午第一节课是英语课，秦冉拿出之前买的新资料放在桌子上，林思然凑过来： 冉冉，你上午干嘛去了？ 秦冉半靠着墙，摸出一根棒棒糖拨开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办点私事。林思然本来要问他是不是钱景玉的事，不过看他似乎没什么事，这一句就没有问出口。李爱柔拿着新资料走进来，啪的一声把资料扔到讲台上，眼神一扫， 大家把资料书翻到37页。 目光在碰到秦冉的时候眉头一皱，上午的时候他在酒班也有一节课，自然知道秦冉上午不在。讲完一道选择题，李爱荣开口道： 你们班每次考试都是我带的班中平均分最差，下个星期就要期中考试了，还有很多人不好好学习，出去别说自己是一中的学生，也别说是我教的你们。 他对着全班说话，最后的目光重点落到秦冉身上。九班不是重点班，除了徐瑶光，其他人的成绩都不是特别拔尖的。李爱荣只带两个班，一个是他自己的尖子班一班，一个是九班。带惯了一班那全校前一百的种子生，再带九班的时候，自然会嫌弃这个嫌弃那个的。讲题目的时候，时不时就会来一句，一班这道题没有一个人错，九班的人听多了也就习惯了。李爱荣独角戏唱了好几分钟，九班硬是一个人没理他，他憋着气上完一节课。到办公室的时候，看到笑眯眯的在跟其他老师讲话的高阳，忍不住嘲讽道： 高老师，你管管你们班那群学生吗？高三了还逃课，早跟你说过别什么学生都收。 高阳不急不缓的四两拨千斤： 哎呀，什么逃课，人家有假条，李老师你别戴眼镜看学生。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李爱荣看，然后拿出教案出去上课，十分轻松的，没有半点压力。 有什么区别？ 李爱荣被噎，看着高阳的背影抿了抿唇。 全校倒数第一在你们班，你看看你们班乌烟瘴气的，下个星期期中考试能考好就是怪事。 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低头都没有说话。星期六，秦冉照例先去医院看陈淑兰，他去的时候宁威还有穆莹跟穆南都在。陈淑兰的眉宇间的疲惫之色愈发的严重了。秦冉低头沉默地削苹果，不一会儿门被推开，宁晴拎着一堆东西过来。宁威往前走了两步，接过宁晴手中的东西，一看宁晴身后没人，多问了一句： 姐，雨儿呢？她没来啊？ 闻言宁晴笑了笑： 他在家收拾东西呢，明天要飞到京城去拜师。 去京城拜师？ 宁威笑了笑： 以后啊，肯定能成个大事。雨儿可真有出息。 穆莹坐在房间的凳子上，目露向往： 京城很繁华的，二表姐好厉害。 穆南接过秦冉削好的苹果，切好放在桌子上，就又坐到一边低头看单词。听到有人夸秦宇，宁晴自然高兴。到最后秦冉要走的时候，宁晴才叫住了他，缓下声音： 冉冉，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那个封总他想让你进封室，封家企业比林家大得多了。 宁晴现在已经联系不到秦冉了，他自知去学校秦冉也不一定会理他，所以特地在他来看陈淑兰的时候说这件事。 什么封家？ 宁威诧异地开口： 冉冉不是还在上学吗？ 那封家是云城勋贵，主产业在京城，封总的哥哥就是封市长。 宁晴笑了笑： 他看中了冉冉，想让冉冉以后去他的企业。 听到宁晴说封家要比林家大的时候，穆莹就不由自主地看向秦冉，更别说后面宁晴还加了一句封楼城。 当初连宁晴听到风楼城的时候都极为的震动，慕莹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高医生不由张了张嘴。风楼城这个名字对于他只会是在新闻或者报纸上看到。猛地从宁晴口中听到跟秦冉还有关系，他有些怔然。慕莹一直觉得秦冉跟他一样运气不好。同是姐妹，秦宇能住豪宅坐豪车，而秦冉呢只能跟陈淑兰一起待在破旧的城镇。却没想到来到云城，事情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秦冉慢吞吞地从盘子里戳出一块苹果，慢悠悠地吃着，并不理会宁晴。宁晴此时也不计较，只是温和地劝说秦冉。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，冉冉，你想清楚没啊？ 秦冉咬下苹果，拿起牙签再次戳了一块，抬了抬眼说道，不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